人，可那么啦，干嘛让？啥啦？地错让？你儿当个娘准备让呢？他让的用我们准备抢两本，俺跟老兄才让个什么人？抢两本了。 给你一条洁白的